今年呢是北京中考的改革元年，所以呢我们一直在强调，对于今年的中考，无论是在招生政策上，还是在考试的形式内容上，都会有更多的话题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从5月1号开始，教育面对面将会为大家推出为期40多天的中招直播咨询。那在这个阶段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特别邀请到市教委，包括市中招办，还有各区县中招办的主任，以及71所示范高中、中高职院校，还有包括拥有贯通项目培养的本科高校的招生负责老师，还有中高考的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场，第一时间会为大家来发布各校今年的招生的政策方案，为大家提供学科的复习备考指导。所以呢，请大家也及时的关注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当中也会为大家进行及时的内容的推送。那么我们的节目呢，还会在相关的精编内容也会在第二天的微信平台当中为大家进行一个精编的推送，因此呢，大家可以及时的来关注。好了，那么马上呢，开始我们今天的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的节目了。今天我们为大家提供的是中考语文科目的复习备考指导。大家有问题，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北京高校师生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双百行动计划3号启动。西城区发布入学工作补充意见，有户籍实际居住可以申请入学。东城区发布第三期学前行动计划，三年将会增加6000幼儿园学位。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北京高校师生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双百行动计划3号启动。从今年起，双百行动计划将会组建100个青年教师社会调研团、100个青年学生社会实践团，引导首都高校师生围绕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结合首都发展需求，发挥专业优势特长，开展调研实践活动。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今天的报道。 双百行动计划提供了一个让高校师生走进现实、走向大众、连接艺术、科技、文化与应用的平台。计划最终确定了100个市级青年教师社会调研团队和100个市级大学生社会实践团队。这些团队将发挥专业优势特长，开展调研实践活动。例如北京交通大学发挥学校优势特色，未来将围绕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协同规划建设展开实践调研。北交大机电学院教师董立静告诉记者， 轨道交通行业是有一定的竞争力以及鲜明的行业特色，然后我们就想依托于学校的这些行业特色呢，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来服务首都的四个中心功能建设。 北京工业大学信息学部研究生于彤彤向记者介绍，学校将围绕智能服务机器人产业现状展开调研，未来将服务老年人的健康生活。 然后我们有一个已经有成熟的服务型机器人，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想将这个服务型机器人投入到社区、养老院、中小学，先进行一些实践，看我们这个机器人的服务效果。然后我们主要的目的呢，是解决这个城市的智能养老问题。因为之前的话，我们主要的目的是想去实践我们的做出的产品是不是好用。但是呢，就是加入了这个项目之后，新时代思想就引领着我们，可能有更好的，就是更开阔的思维去想，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服务老年人健康生活。 为了激发师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双百行动将对入选的每个青年教师社会调研团队和青年学生社会实践团队提供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市委教工委宣教处副处长马聪介绍， 5月2日总书记去北大也是对青年提出了要做奋斗者、做实干家这样一个要求。我想我们的这个双百行动计划也是贯彻总书记讲话精神的一个生动载体。北京市委教工委、市教委联合北京市相关委办局 从2018年起每年组织开展北京高校师生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共同建设双百行动计划，就是我们投入了专门的工作经费，相当于这个每个青年教师团队我们给予2万元的经费支持，那么每个大学生受训团队呢给予3000元的经费支持，同时要求学校也配比相关的工作经费，同时呢学生参加这个活动我们还要给予这个相关的学分认定，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实践这个行动能够跟市里委办局的重点工作能够对接上，能够为这个双百实践团队能够提供更多的资源，搭建更好的平台。 西城区教委2号发布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补充意见，意见指出，年满6周岁的适龄儿童在西城区申请入小学，实际居住在西城区的西城区个人居民户籍适龄儿童，实际居住在西城区的西城区单位集体户籍适龄儿童可以申请在西城区入学。西城区教委表示，将重点对过道房、车库房、空挂户等情况进行核查，凡不符合实际居住等条件的，均不得作为入学资格条件。海淀区2018年初中登记入学工作方案2号公布，依据方案，今年小升初海淀64所学校共招生6120人，比去年相比增加约360人。从下周一开始，海淀区小学毕业生可以上网填报登记入学意向，五月中旬将会进行登记入学录取，被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其他途径的升学，5月17号可以上网查询派位的结果。北京市中小学高水平艺术社团命名大会3号召开，总结高水平学生社团发展的成绩，进一步明确新时代教育改革背景下社团建设管理的要求和下一步的重点工作任务。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姚迪的报道。 市教委于2017年组织开展了高水平学生社团评审工作，认定北京市学生金奥运动队37个，北京市学生金帆艺术团119个，北京市学生金鹏科技团78个，北京市学生金帆书画院64个，北京阳光少年艺术团18个。究竟高水平学生社团高体现在哪里？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中心小学校长杨烨说， 我觉得要保证高水平啊，首先就是要有专业的支持，像我们学校的这个科技教育发展工作当中啊，就得到了像顾颂芬呀等等一大批的科学家，还有一些专家的这种支持，还有像中国航空学会这样非常专业的学会给予我们的支持，所以从学校的这个设施设备，包括到一些科普的一些思路上，都有了高的这种级别的保障，这是一个高。还有一个呢，所谓学校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开展的普及性要高。那就会问了，说普及性高是代表什么呢？普及性在教育当中是非常重要的高的标准，因为它要培养的是我们一代的人，所以学校呢搞了很多这样的这个普及性的活动，特别是我们结合小学的一些航模教育现在的一些特点，比如一些器材，它现在普及性是很容易的，比如说我们的航模吧，这一块吧有最便宜的一张纸做的飞机啊，当然也有很贵重的这种模型的这种飞机啊，所以这些呢从一般的到高端的都为孩子呢普及啊带来了一些保障。 学生和老师在参加北京市高水平学生社团中获得了什么？北京市东城区回民实验小学的校长刘艳军说， 我们是把感性的这种艺术教育和理性的科研有机的融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呢就让有感情有故事然后特别有画面感的美育教育变得更理性。我们全校的老师都参与这个校本课题的研究，我们学校的骨干教师呢又承载了他的子课题，就是区级的规划班课题，比如说我们的语文教研组的组长他就承载了以课本剧为载体的戏剧教育综合实践的研究，这样的话就把那种平面化的文本变成了生动的立体的而且是创造性的，用学生的生命去拥抱文本的这样一种特别精彩的一个立体释放。 东城区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2018-2020三号发布，2018年至2020年，东城区保守估计新增加6000个学前教育学位，实现常住户籍适龄幼儿入园率达到85%以上，普惠型幼儿园的覆盖率达到80%以上，彻底解决无证幼儿园。同时，东城区设立专项经费2亿元，扶持学前教育发展。此外，东城区将会支持公办性质单位自办园建设，鼓励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恢复或新开办幼儿园。依据各街道学位供需情况调研分析，供需矛盾突出的街道要通过自办或委托等方式，至少各新增一所普惠型幼儿园。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近日有媒体报道个别在校大学生轻信不良校园贷机构的虚假宣传，向其借款用于消费，最终陷入套路贷、高利贷的陷阱。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日前发出今年第二号预警，提醒广大学生务必提高警惕，理性消费，天上不会掉馅饼。对广告中的免费、优惠、打折要多留一份心眼，多打几个问号。平时要多学一些金融常识，增强防范意识，提高对网贷业务的甄别、抵制的能力，切勿盲目信任。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成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共同进入到今天的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了。我们在今天节目里为大家提供的是中考语文科目的复习备考指导，大家有问题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的是清华学校副校长、语文研究专家、北京语文学科带头人申怡老师。申怡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申怡老师将会为广大的中考同学提供今年的中考语文复习备考指导，大家有问题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一直在讲，今年呢是北京中考的改革元年，不管是在这个考试的形式上、内容上，都会有很大的调整变化。而语文呢，作为这个所有科目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目啊，今年有什么样的变化？申怡老师先跟我们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 今年的变化咱们先不说内容上，就从形式上最醒目的语文从120分调整到100分，因为其他的科目的加入，那么调整到100分我们就得看增加了什么内容，或者说减少了什么内容。首先一点呢，就是同学们习惯的作文啊，觉得作文会有大的变化，因为小作文在我们的这张新的试卷当中不见了。其实它所谓的不见了，就是到前面以其他的形式来考察，就是更重视它的之间的那种综合性和实践性。另外呢，就是大作文还是保持着40分。另外呢，就是前面的基础知识，基础知识以前呢更多的是看学生他有一些理解和表达的这个能力，有一些基础的积累就好。那么这一次呢，加上了一个重要的作家作品，而重要的作家作品包括一些修辞啊、标点啊，还有语言的表达这类的题，在前几年的中考当中啊，有的时候就不是特别常见了。但今年呢又加入了，而且非常非常明确的就是要有文学常识的考察，就是学生他要有一些底子和底蕴。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古诗加入了中考的内容。以前其实我们也挺遗憾的，就是我们看到了古文 啊，它这个本身分量就不是特别重。后来过了两年呢，古文就变成了一道课内的，然后给一小段课外的啊，两段之间的一个联系，等于把古文的阅读的比重加大。那今年呢，把古诗又加进来，这一点就像中考一样，变成古诗文阅读。从这儿明显的我们就能看出来，是加强了古典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考察。 嗯，这是今年总体的中考语文的变化，从分值上面就是一个特别大的调整。另外呢，加入了古代诗歌阅读的考察内容啊，这足以见得就是对于这种传统文化应该说是越来越重视了。 对，去年年底的时候是全国高中的新课标颁布，其中呢就提到了令大家特别震惊，就是有几十首古诗变成了上百首古诗的背诵。这样的话在我们北京中考当中其实也是有反应，这应该是整个的教育的一个趋势。 那么下边呢，我们了解完了整个的总体变化之后呢，我们不妨把这个试卷呢给它拆分开。因为一模考试已经是结束了，恐怕我们的同学们应该是围绕着一模考试的试卷，老师也都给进行了分析了。而且呢，现在二模考试正在陆续的开展当中啊，所以呢，不妨申一老师，我们依据着一些个城区的一模考试的试题，我们给大家分门别类的介绍一下不同类型的这个试题。今年我们在考察的方向上，然后包括在这个知识的考察上，大家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好的，那这个一模题呢，其实从这个第一题就开始有了一些变化。第一题我们这个很简单的说叫基础知识嘛，考察学生的这种积累能力。那么原来的中考基本上就是极小的文段，它是一个引入，然后呢就开始你知不知道笔顺啊，你知不知道读音啊，就开始做这样的考察。那今年的一模各个城区我们看到它都把它放到一个情境当中，比如说海淀区的一模是说你学校要组织游学活动，现在各个学校都有，不管初中高中都有外出的游学。而这次游学呢，我们是去泰山，然后就在讲你在泰山看到了什么样的石碑，你在泰山你读到了什么内容，以及呢你在泰山和当地的同学有着什么样的互动，包括你回到北京还要微信哈，给人家发个微信啊等等。就是他我们明显的看到就是自己生活当中怎么去运用这个就是强调了学生的实践。另外一个比如说西城还有其他的城区，它都有一个专题。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无形当中阅读量是大了那对于什么孩子来讲是好事儿呢？就是说我可能不喜欢过多的死记硬背，当然该记该背的还是应该有，基础积累应该有。我不喜欢太过于死记硬背，我喜欢呢学语文我就是为了应用在生活当中我说得好我写得好我想得好就行。对于这一类学进去又能答出来的孩子是特别有好处的。西城这次考的是这个诗歌诗经，那学校要开展一个诗经的主题活动，那么我们也经常在学校会开展诗经的主题活动唐诗宋词的主题活动，或者说呢宣讲论语的主题活动或者其他的语文活动，甚至说学校的文化活动。那么就把这个考题给你渗透到活动当中来要求学生呢就是既要了解也要能够应用。而另外一个城区考到的是，我不知道有一个专题片你有没有看过叫这个经典永流传很火的这么一个把那个传统的诗歌是唱出来的。 是的。 然后他又从经典永流传，其实我之前带着学生做高考备考的时候我还说一定要关注经典永流传，还找了好多的文章，结果一看呢中考也在考也在关注这个经典永流传。所以这些呢都是给我们同学一个提示，就是一要有传统的语文复习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讲的背诵记忆刷题，这个是有辅助作用的。但很重要一点就是你一定要明白他们内在的一个关系，你一定要知道他怎么和生活有所联系这个是在备考当中特别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说了说考到诗经考到这个经典永流传，那它就会涉及到很多的中国的古诗。以前的古诗就给你上句你能不能背下下句，能背就是能背是吧。那么现在呢是给你这个诗歌的意思或者在什么情境下我要用的诗，然后让学生去填，也就是你不光背你还要理解，你还要知道它在什么时候用，你这诗歌背诵才能拿到分数。 如果再加上阅读的内容，明显的感觉到今年是诗歌的比重一下子就增大了。 嗯， 那么我们呢，你说备考如果太功利的哦，那既然考诗歌鉴赏题，我们就多做点诗歌鉴赏题吧。那实际上对于水平相对来讲已经中等偏上的孩子，你不但要做这个诗歌鉴赏题，而且平常呢多读读诗，哪怕不做诗哪怕不做题呢，这些也都是有帮助的。 嗯， 另外呢就是三篇阅读是不变的，只不过是分值上哈略微的减少了那么一点点。三篇就是一篇说明文，一篇呢这个散文，还有一篇议论文。而我们看到虽然它不变，但是它从出题的形式上来讲好像更重视的是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嗯，那么阅读和思维它呢是一个进阶，首先读你得知道他在说的是什么内容，比如经常有概括，你要解释原文的某一个词的意思，只要你看原文就能说出来。那么现在呢它需要一个应用，比如说这篇文章是作为微信公众号推送的，那么它有两个标题，你认为用哪个好啊？为什么这么用？那么这个就是明显的是你要理解，理解了之后你还要有表达，这是读和写的一个结合。那再比如说呢，让你选一句话，在文章当中选一句话，你对这句话提个问题，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是让同学们更深的去理解这篇文章，而不是像以前固定的告诉你就这句话怎么理解，它有什么深意，而是你先要筛选，筛选权衡，然后深入挖掘，你还得给同学提问题，然后你自己还得组织答案。嗯，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练孩子的思维了。 嗯，所以刚才申一老师呢，从这个语文的基础知识的考察，到今年新增加的古代诗歌的考察， 对， 再到后边的阅读的考察，实际上全都体现出来今年中考改革的一个宗旨，那就是要考出九年的学生的一个积累。 对，就把平时课上的表现要考出来。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关注传统的中华这个文化的积淀，另外还有就是联系上了学生的生活，还有你的生活社会实践这样的一些个经历。 对， 都在这个情境当中给大家呈现出来了。那么对于这个语文的基础，现在如果基础薄弱点的同学再努力努力，这一块的分数应该是不能够丢的吧。 基础正常情况下是不能丢分的。嗯，因为它不是会从题的难度上去比如说硬把学生哈给拉开差距。 嗯， 但是让你有个基本的了解就能达到这个。如果说基础比较弱的，我觉得那就不妨拿老师各个学校可能都会发这种基础知识的小册子呀，或者说集中的爱考的哪些字儿啊，你把这个从字音字形到笔顺， 嗯， 到它的意思还是应该过一遍。 嗯， 啊，起码心里有数，因为它现在不是说让你默写哪个字了啊，那它还是你看到了其实有一些东西也是有规律的。 嗯嗯，所以说这些个基础的分数同学们一定要拿到。当然了，对于后边的新增加的古代诗歌的考察，还有后边的阅读上的一些个考察，怎么样才能够拿到更好的分数啊？微信平台当中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个问题，基本上都是在这一块的内容丢的分数会比较多。对，所以过一会儿呢，申一老师呢，我们会结合着大家的这个问题啊，给大家提供一些个切实可行的备考的方式和方法。那么马上呢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在整点广告期间，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七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一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30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北京时间18: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的是清华学校副校长、语文研究专家、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申怡老师，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中考语文科目的复习备考。大家有问题，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好，那么我们呢继续来邀请申怡老师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时间段微信平台当中提出的问题。因为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语文的基础这个问题啊，讲到这个分数一定要拿到，但是呢有听众朋友反映啊，说自己家的孩子语文基础不好，说现在怎么做才能提高。 做专项的练习，因为各个练习册它都有这个专门的这么一章，就是基础知识，那就是刷题。到最后阶段你说你要是死背，他就那么多的词，然后呢有一点得不偿失。而且刚刚家长说到的，说孩子基础不好，是什么不好？他是哪道题？因为他每一个题他还是有题型的，也许呢就是感觉哦，他前面选择题丢了两分，所以或者错了两道题，就认为他是基础不好，还是认为平时写也写不好，然后说也说不清楚。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只是前面的选择题涉及到基础的选择题丢分的话，那我们就建议集中的多做一些题。然后这个时候家长真要能帮上忙，我觉得现在听的可能家长会听的比较多，是吧？哎，给孩子写成那个小条，可能就在家里头能贴的地方贴一贴，一天换一个，或者说一排让孩子一天增加点，一天增加点，这不就跟那个背单词是一样子的吗？那很多大人都会坚持在什么背单词软件，我今天又背了几个，明天又背了几个，也就是看到这种日复一日这种积累是有效果的。那么对于中考的孩子还有足够的时间，那么家长就多辛苦辛苦，帮他变成电子版，然后不断的把他错的再拿来再滚动再滚动，一定是有作用的。 是，刚才申怡老师讲的这个语文基础，实际上是告诉我们的同学们，最后这段时间你怎么样能够快速的把这些个该拿的分数 对 都能拿到手。 对，我们不建议说他集中，比如说我两天的时间每天拿两个小时去做基础，那回头你就忘了就是把它打散了。 是，但实际上申怡老师，我个人感觉，我觉得实际上语文基础它是一种你语文能力的一种体现。 是的， 而且从最近这几年来看，实际上中考和高考你是一种联动的。你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语文基础你没有扎牢实的话，你在未来三年之后的高考同样也是要吃亏的， 而且要吃更大的亏在整个这几套中考题和高考题相比就是真的是这似曾相识燕归来，就是有的城区他们几乎都用一个材料，只不过说考察的点不一样。那你在中考的时候你自己觉得这个这么难解决不了，让我孩子很背，其实它不是一个很背的问题，它是一个读书浸润的一个问题。那你马上跨过来，其实时间过得很快中考结束，那你是不是就我们终于放假了，其实这个时候就开始扎扎实实的给他积淀高中的这基础了。 所以呢对于高中阶段的这个语文学习，实际上我们应该从初三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做准备了。 是的 其实你进入到高一之后，其实对于北京新的高考来讲才是漫漫征途第一步。 是，而且就是说高考题它的难度一下子要上一大截。 对 不断的我们接高一的学生就是家长就会提，我们孩子作文挺好的呀，每一次就扣几分，现在怎么扣十几分甚至几十分了，我们孩子原来语文都快满分了，现在怎么一下这么差，不是差了，是难度增加而他不进步了。 所以呢这个假期有必要我们的这个同学们在假期当中也可以适当的补习一下这个 学科的。是的，他就是假期我们像比如说我们清华学校 它也有比较专门的涉及到的这个中考生啊，你去衔接，而且考虑到孩子们的不同的时间，因为咱们人性化讲，他确实肯定也得放松，是吧？然后我们可能从这个六月份开始，然后一直到八月份啊，前前后后一共分五期，就是你赶不上这期，您还能赶上其他的期啊，就是做一个初高中的衔接啊，有必要的衔接，真的是让孩子上。这个高中以后啊，相对来讲会轻松很多。他知道，其实主要的不是说他积累多少知识，他提前学多少，而是就是把这个思维、这个学习方法调整过来啊。所以还是建议我们家长提前哈、一方面我们这儿讲中考怎么学，另一方面呢，就真的是提前帮着孩子，我们帮我们孩子一步，扶着他，给他铺好路。要不然的话，咱们说中考扒一层皮，那对于家长而言，高考那就更煎熬了。 是，大家呢。那就打电话吧，400-650-7766。 是的，哎，可以咨询我们的这个人员，相关的工作人员。 新的中高考和新高考，中考和新高考之间实际上是有本质的联系的啊，所以呢，这个过渡期大家一定要做好。好了，我们刚才呢是从这个语文基础知识啊，然后呢说开去的，下边呢咱们再回来，除了语文基础知识，下边那就是今年说新增加的。古代诗歌， 古代诗歌， 因为这一块内容大家之前在试卷当中你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啊，这一块怎么来做准备？ 古代诗歌呢，其实首先一点大家应该放心的是它的诗都不难啊，而且呢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海淀区这次考的是辛弃疾，那你一提辛弃疾就能想到什么怀才不遇啊，壮志难酬啊，这个基础积累是应该有的啊，所以我一直在说，我说我讲那个阅读的那个节目，那个阅读一课，那么我这一段时间其实就是给中考生和高考生准备，我们讲了一个多月，就是讲中国古代的诗人，讲中国古代的文人。为什么讲这个？一，作文有材料，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诗歌鉴赏，一看到这个人，哪怕不考这个人的，跟他一个团体的，跟他一个风格的，你也能去理解他，是吧？你比如一提辛弃疾，你马上能反映出什么？那他考到的辛弃疾的《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其中提到了说天下英雄谁敌手啊？然后曹刘生死当如孙仲谋，把那段历史提出来。为什么提那段历史呢？那实际上他在问说，让你能不能啊，这个描述你能感受到的诗人的心理活动。要是高考就考，这里头表现了诗人的什么样的感情，是吧？那就是学生的那种高度凝练和概括的能力。但中考呢，就你说出来，孩子你看到了什么，你说的靠谱就行。就是做一个最浅显的一个理解，但是这个理解你不能偏移啊。那我就是。我不明白，我这个诗我真的看不懂，我确实基础太弱了。但是哦，老师讲过辛弃疾，那我知道跟辛弃疾有关系的，而且我就辛弃疾我也不知道，他是南宋，南宋的人痛苦为了什么痛苦？这些其实就是孩子的这种思维的能力，是吧？那么整个中考的诗歌，第一就是选材相对来讲要简单很多，是吧？哎，这个诗呢以绝句为主，绝句就是四句话啊，所以这个孩子的阅读上不给你增加太多的麻烦。那再一点呢，我们也看到了，选择的诗人，这次我看几个城区有选辛弃疾的，有选陶渊明的，有选李白的，还都是孩子耳熟能详的，就是一看哦，见着老朋友了，我在课内学过他的东西。另外一个，他的考察，那会考到的，比如说你眼前出现了诗人，这个就你模拟那个诗人哈，眼前出现了什么景象，你就描绘一下你看到什么就行啊，也不讲什么答题的套路啊，背答题的模式啊，就是一个意思，看懂就可以，是吧？比如说我觉得特别巧，为什么我刚才说似曾相识燕归来啊，特别巧，我一看那个西城的啊，他考那个李白的一首诗，就是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杨花落尽子规啼嘛，哎，就是王昌龄被贬了，然后李白说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随风直到野狼西啊。那么西城区的考题也考这个，就高考的考题也考，中考的考题也是这句啊，是那个是东城区的，高考是东城考的，然后中考是西城考的，同一首诗，但是呢它不同的，中考就是说这里头用了想象，想象什么呀，我都没去，我不能陪着王昌龄去，我想象着月亮，李白是最爱月亮的，月亮陪着去就行，你只要能答出他到底想的是什么就行。 那学生他的一点基本的素养，如果说这道题你没做好，那你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想象，那么这个术语你要去补一补，想象啊，对比啊，联想啊，基本的知识要有。如果有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孩子就是，我老讲叫用相对优美的语言把这个诗能够串释一遍就是可以的。那到高考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要考他是怎么运用意象的，选择了哪些意象，表达了什么情感，具体用什么样的手法，那么就比这个要求就要复杂繁难的多。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面对这个新题型，一给大家吃这个定心丸不会太难啊，每一年改革新的东西它都是慢慢的入水的。另外呢，就是无论是从作家还是选择的内容上，还是从考察的点上，都是最基础的。那么稳稳当当再复习，因为前面也说了今年增加了文学常识的这个考察，作家作品的考察嘛，那在复习的过程当中，那就让他去体会一下啊，比如说我这会儿我背唐代的诗人有李白，那我就想想李白的诗歌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啊，李白的诗里头经常会写什么，或者说一天读两首诗，我觉得这个家长送孩子的时候或者回来让他吃饭前休息休息，让他听两首诗都有作用，都有效果，就千万别把它当作题，如果当作题就很难了。另外离中考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其实这么来看啊，就是哪怕你听听，因为我刚才说我讲的那个叫品中国文人，你就听听那个都有帮助。 所以大家不用特别的担心怎么样去为难大家。 是的。 刚才申英老师讲，实际上对于这个新的内容增加考察你的应该就是一个基础的了解和基础的认知。 然后基础的表达。 对，您找 表达。 您找别偏方向就行了。像您刚才讲说辛弃疾，咱们得知道他是壮志未酬的。不是人生得志的。 对，你别一看说我辛弃疾这会儿特别嗨，然后特别快乐。 好，那么刚才宋小仙问的这个问题呢，其实申一老师已经给你回答了啊，诗词理解有什么好的方法啊，最后这段时间多去读一读，多去听一听， 是 就是有好处的， 了解做了解就好。 另外他问的这个前面的问题呢，还有一个是说提高文言文的这个阅读，这就是接下来的另外的一个考察的内容。 是的，现在是诗歌和文言文放到一起叫古诗文嘛。 文言文这一块的话怎么来进行准备？ 文言文它分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课内的文言文，这个在中考的考试说明当中有规定的篇目，那你就照着这个篇目，这个各个学校的老师我感觉还都是特别给力的啊，就一点一点复习，因为就是一些死东西嘛，你就包括一些词语的解释，那就完全是原文啊，就是在书里头写着的，包括句子你这个一定要从头到尾细过一遍啊，像捋筛子啊，就像筛子筛一样的给筛一遍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课外的文言文，那课外的文言文就针对课内的那个内容啊，那比如说前面讲到的构建的事情，那么后面可能就给你补充一个国语当中的构建灭无，那么前面讲到的画画，那么后面就给你一个文玉可画竹，就是意思上还是有关联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如果我们孩子读课外的文言觉得有一些难度的话，那也是，就是我的建议哈，都是这样，语文你千万不要集中的去看，一定是打散了啊，就是这一会儿早上起床我固定的张嘴就让他读那个文言文啊，那么就读一遍，这些都是语感的培养，它都有用的啊，或者说什么时间段固定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啊，那么包括这个文言文，我觉得哪怕其实我没有准备中考的，如果家长需要的话其实也可以准备，我准备了高考的这个耳闻则诵嘛，就是把那个所有需要背诵的那个古诗文我都念了一遍然后播放出来，其实很多的家长和学生就说这个效果特别好，因为平常就觉得我是正经在那儿学习，有的时候就懒了，但是闲的没事儿你就一放，你就觉得我还挺爱听的，然后我还就背下来了，所以对于我们同学而言呢，你也可以大声的去朗读，我觉得这个效果很好。另外呢，错题一定注意积累。那我每一次我都是在翻译句子当中错的，那我错的是什么？哪个词？实词还是虚词还是句式？这些东西一定是把错点记住了啊。其实人呢，经常容易这样，就是我们总是说别犯错别犯错，可是我们老犯同样的错误，大人都是这样，那中考也好高考也好，就是能够把不该犯的错误啊给他避免了，那我们就是高分。 我感觉刚才讲的就是不管是诗歌还是像文言文，多听 多读，是不是也是要培养一下这个语感？ 语感，古诗文，那古人他做这些东西，他都是要吟诵出来的呀，他都是要出声的念的啊。所以说，我们要进入到人家的那个生活情境，虽然我们相隔太远了，但是呢，他也是有一定的帮助和联系的啊，要符合他那个特点，学习特点。 嗯，好，那么这个是诗歌文言文放在这个一块内容，一个单元内容当中去做考察了， 就是诗歌是了解，文言文呢是重点的攻破啊，就是一些重点的词，或者跟着学校的老师把课内的落实，课外的呢啊，从古诗到古文都要加强朗诵、朗读，不用诵，朗读就好。 那这一块内容最后咱们再继续理着试卷走。下一块的内容啊、下一块的内容。是进入到了阅读的这一大块的内容了吗？ 阅读它是一大块啊、它的那个分量是相当的沉的。 刚才您讲说是说明文、散文还有 议论 文。 议论文。 云湖不喜，他说语文很重要，我们都知道，但是孩子他说就是看不懂，我估计应该就是在阅读的这一块就读不明白，感觉理解上面就是有问题。 一个呢就是说我觉得哈，这一点还真的是孩子可能读的稍微有点少啊。那中考的东西啊，如果大人能够这个抽出时间做一个陪伴啊，我倒是建议不妨跟着他一起，比如咱读一篇不长，要高考我们这么要求家长有点难为家长了，是吧？但中考读完了大家一起说一说，成年人毕竟他要比这个十几岁的孩子他要强一些，就是抓关键的句子。其实你说一篇文章那关键句子在哪儿？开头一段，结尾一段，每一段当中的呢他的这个第一句话最后一句话，包括你读的过程中，比如说我这会儿读散文，突然之间前面都在继续，都在描写，突然之间有一句抒情的话，突然之间有一句议论的话，那他一定是能点出意思的话呀，是吧？哎，这是最浅层次的文章的一个阅读。那么孩子们就是属于那种做的少，所以他就不敢啊，然后他就觉得每一次，实际上我们觉得是他读不懂，他的时间不够，他慌了，他乱找仪器，这个就是身边的孩子。你比如说我就举我自己的孩子为例啊，他是今年参加高考，但是因为他之前都没有学习，从三月中才开始学习，一模语文考得一塌糊涂啊，别人都笑话我说你孩子怎么语文这德行啊，我说没事没关系，我知道怎么办，然后就一篇一篇，因为就这种层次的孩子，那我就刷题，每天一套题，每天一套题，我看着他给他计时，哎，然后我心里知道，但这次我说你肯定上，而且告诉他上多少分怎么样，这次语文回来就很开心，说题做得顺了。什么叫顺了？就是他不紧张了啊。我们孩子，你觉得他读不懂，是他紧张啊，是他没有这样的阅读的这个底子做积累。所以说呢，就哪个真是，我个人觉得，就从我自己的带着孩子的备考经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亲子活动 啊。 是，就是哎，咱读一篇文章，你说说他在讲什么，我说说他在讲什么。哎呀，有时候大人可能还没有孩子看得明白，因为咱们没训练这个呀。然后哎，孩子的那种骄傲感还有了。只要因为这个语文它跟其他科不一样，它是一层窗户纸，你要不捅开永远隔着，你一捅开全都通。哎，那他可能就一下子他就能看了，他就善于发现那个关键东西。 您刚才说的这是看不懂，有可能是因为时间的问题。 是 啊，紫罗兰这应该是一位中考生，他这是达不到点儿上。他说阅读理解我就达不到这个标准的答案上边，但他觉得说我理解的也没错啊。 阅读理解看它是什么题，有一些题呢你的点在哪里，你比如说阅读理解出的比较多的有那个概念题啊，给你一个词语啊，比如说这种科技环保啊等等啊，给你一个词，从文中看这个词它啊是怎样的去解释。那么你说从文中看，那一定是把你自己的一些先期的理解完的那种感受给放下，是吧？然后找到有效信息，因为这个句子我们一看明显它是一个判断句，它是需要解释的，那我就得到原文去找解释的语句。我自己觉得做中考题不要使劲儿，就是什么叫使劲儿啊？这块我是这么想的，那块我是那么想的。中考基本上的答案，除了我们说有那种实践啊、阅读联系啊，其他的基本的答案都是从原文梳理出来的。那如果你觉得你总是偏移那个标准答案，那我告诉你，老师出题人他的标准答案是怎么出来的？肯定是细细的研读原文，从原文当中捋出原文的 整个的脉络结构，然后才能梳理出标准答案。这实际上到高中我们就知道了，是考的孩子的是他的一种归纳和概括能力。比如说这一篇文章我们拿过来一看，它分七自然段，那每个自然段你随读这个自然段，我们说讲学习啊，这个自然段介绍现阶段的学习是什么概念，下一个它包括的内容，下一个它的途径，下一个它的方法，下一个它学习的意义，哎，你概括几篇，概括几篇之后你就知道了啊，同一个概念可以从几个角度去说，我的答题语言应该是什么，是吧？所以就是说你觉得你看懂了，第一啊，这个咱们有点绕啊，开玩笑的话就是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吗，对吧？啊，就是你觉得你是看懂了，实际上你的懂是我与我心有戚戚焉，我心里有感觉了，而不是说我懂作者的思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你要捋出作者的思路。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觉得说我达不到点上去，一定给分类，我哪类题达不到点上去，中考它会有什么，刚才说了概念的解释。另外一个呢就是原文啊，在那个这个散文阅读当中，那么它会给让你填几个空，其实就是梳理原文的结构。那么这个不涉及到懂不懂啊，原文是什么就得是什么呀啊。另外呢有阅读的那个联系，你到底是哪道题达不到点上去，概念题回归原文，它是看你去搜寻的能力，要是那种梳理题是看你归纳总结的能力，要是那种阅读联系阅读拓展，就是小作文其实有三分是跑到这儿来了，那其实看你的思考和表达能力。所以不要泛的，就特别怕孩子或者家长说我语文就是不好，啊，现在家长他们也细了，就比方我孩子阅读不好，那语文都是阅读啊，我孩子文言文不好，文言文哪儿不好，是识词不好，那你就背去，是吧？哎，然后是联系不好，那实际上是现代文阅读的事儿，就越细越容易提高。 所以我们现在您看做这个备考的时候，也要做这种精细化的管理。 对 啊，越精细化，点对点的这种啊，其实才更好。这个时间段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啊，申英老师再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加油考生说，中考哪些文章或者书是必读或者是必备的吗？ 这个在中考说明当中都有，中考说明有规定了必备的课文、必备的篇目啊，我们不一一重复，孩子手里头都有中考说明。就如果孩子的能力实在是相对而言较同龄人有点弱，就语文基础，那就不妨刷中考说明就行，因为它里头有例题，这个例题考察学生的什么样的思维点呀、什么样的能力都很清晰啊。另外家长可以从这里头看到一必备的篇目啊，有那么几十篇，那么咱们拿着一点一点带着我们孩子背一背啊，背一篇划掉一篇，背一篇划掉一篇啊，那我觉得也行。那今天那个我家孩子回来，他还跟我说考了哪首诗，我说哎，这不是墙上我给你写着呢吗？啊，就家长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参与进来，省得自己那么焦躁啊。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了解到还有必考哪些篇目，文言文必考的篇目，必考哪些作家啊，那么知道以后也便于我们了解孩子的这个状况。 是的，该背的还得背， 还得背。 对，好了，那么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也先暂告一段落啊。几大块的内容呢，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基本的介绍了。现在呢，有听众朋友啊，都是跟着我们这个试卷走的，现在开始提问这个作文怎么写了。没关系，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当中呢，会继续邀请申英老师为大家来指导我们这个阶段中考语文科目的复习备考的方式和方法。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马上进入到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小班组、中高考集训课程、艺考私人定制课程等。学大教育拥有多年的教师团队、严格的教学管理、浓厚的学习氛围、优秀的教育服务。学大教育，您身边放心的教育品牌。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6小时1:1课程，4006730082。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10余年，资深导师，丰富毕业班经验，海量真题，直击考点难点，诊断测试，智能定向追踪，1:1心理辅导，扫除心态雷区，智能志愿填报，精准锁定目标学校，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进入理想名校。

现在已经非常的有特点了，而且这个跟高考是紧密结合的。你像我们今年北京提出了这个到2035年的北京的城市规划，那高考一模还进去的一模题考到的就是涉及到这个城市规划，那你怎么理解未来的这个北京，是吧？哎，你去想象。然后呢，在海淀区的中考也考到了北京作为国家的中心城市，在城市规划当中提出的举措，让你呢把目标和举措能够连线。这个题就相对来讲哈是比较新鲜的一个题型。那么西城区的期末考试啊，西城区的一模题作文考到的有一句话，就是青山绿水。就是那个这个 金山银山， 金山银山是吧？啊，是这个啊，然后呢，我一看啊，在中考的时候，这个也作为一个阅读题出现，包括我们说这个散文的阅读。那散文的阅读，不管是考中国的这个节日文化呀，还是其他的内容，都是落在传统文化上。而议论文，我们来看看它议论的内容，比如说提到的这个石可破也不可攻坚也，人的意志的一个坚定啊，曾经考过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考过的这个中华传统美德的那种时代价值啊，这一次一模题里头西城的那个叫弱德之美啊，群德之善，而且联系到感动中国的这个十大人物之一。好，那像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不是押题，跟押题没有关系哈，就是现在的出题至少是它的这个选材比较集中在一凸显核心价值观的这个内容，是吧？那再一个呢，就是凸显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一个积累和积淀。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是不是孩子们平常啊，适当的可以多读读这一类的文章？啊，当然就是在有时间的情况下，而且是业余的时间，休息的时候，他不爱读，可能家长跟他念叨。就是我们如果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场里头，就周围人都在说什么事儿，那相应的我一看这个事儿，我也觉得熟，起码我心里不紧张，我能够看进去。啊，有的时候那个文章，尤其是考科技说明文的时候，我都看半天我看不进去，那就是因为我平常看这个东西看的少嘛，是吧？所以说给孩子营造一个这样的气氛，其实我比较推荐，比如说看一看这个人民网啊，包括人民日报的这种社论啊，它都有一些非常好的文章，起码让孩子知道。那我们知道一些流行的话题，文化自信。勿忘初心，那么包括我们的科技、环保、中国的发展、人类的共同体，那这些都是有可能成为这个阅读的素材的。你了解到这个素材，也许啊，我们未来出道的时候，我们孩子就不慌，而且说，哎，这类的东西我看过，这个打心理仗是很重要的。再一点呢，就是我们就转到可能要说到作文的问题哈。那么作文如何能让我们孩子打开思路？我觉得平常多看看，多关注社会是有好处的。 多听多看，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写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就会流露出来了。 是的， 你不用过分的再去揣摩它，然后再去遣词造句啊。山里红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啊。孩子不爱读书还能学好语文吗？这显然不行，您不读书怎么学好语文呢？ 也许有天生学的好的但是确实是学好语文的孩子都比较爱读书。 对， 那就现在而言呢，我们不指责孩子哈，说因为我们出现的问题是大家一起来扛的，不是说哎你早读书你不就好了吗？这不存在这个了。那只能是说在这一段时间内哈，就让孩子适当的，虽然他不爱，我们以其他的形式啊，让他去知道，哪怕就是他这张卷子呢，哎，这个卷子里头，这考《鲁滨逊漂流记》了，这是说名著阅读嘛？那家长可能说这什么意思呀？怎么回事啊？你别说，你记没记下来？你给我讲一遍，他绝对初中的孩子他也逆反，他不给你讲。哎呦，我怎么都忘了呀？你这怎么回事啊？就是让他知道，哎，我可以表达，我借我的哪怕是非常微薄的这样的语文的积累，我还可以帮助我爸爸妈妈。我觉得这个我特别相信，以前我说学习是孩子的事儿，家长把后勤都做好就得了，但是我觉得陪伴真的是很重要，尤其对语文来讲。 对，所以呢这个中考啊，对于学生们来讲，这个真的是一小考，你未来其实面临的更的 大的那个考试其实就是高考。 对， 所以我们还是得强调，刚才申一老师讲的，我觉得其实还真的挺重要的。虽然中考在暑假期间结束了，那么大家可以适当的放松，但是初中和高中之间的衔接 一定不能， 一定要 就是咱们我加个引号，就是说放羊是吧？说彻底了，太开心了。然后到高中，你一进高中你就傻了， 没错， 你就跟不上了。 是，所以作为本人来讲，也吃过这样的亏 啊，是吧？ 对啊，所以呢，这个衔接工作一定要做好。刚才申一老师也讲了，假期的时候，清华学校这边是有这个。 我们有 初高中衔接的 特色的顶级班，这个顶级班针对着高一的学生啊，就是新高一嘛，来了以后，而且还有优惠啊。我这个暑假的班是半价的呀啊。如果你曾经初中在清华学过，你是老生续费的话，那还送你一科，就整个就白送给你了啊。 400-650-7766啊，这个大家把号码记好了。如果您想这个咨询的话，那您就直接打这个电话咨询就好了啊。下边呢，我们和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作文刘云的这个问题，其实有可能会比较的普遍。他说这个作文特别拖后腿，背这个模板也没用。背模板。 就是模板呀，是帮助孩子去捋出来，就是他先写什么，再写什么，怎么去写。而我觉得从两个角度去讲哈，一，孩子的心理素质和思维能力没到那个程度，他背好的现成的东西反而对他是个限制。为什么呢？就是他不会认真的去研读他这个题目给他提供的东西了，他不会从题目当中能够发掘挖掘出自己小脑瓜里头能够有点闪亮的东西。那反而呢，就本来我可能看了这个题我还能想想，现在我就急着把它往哪儿套，套不好了呢更受限制。这个是从孩子的角度。再一个，我们是不是就特别相信这个模板的提供者啊？那么其实中考的阅卷也好啊，包括我们往远了说高考的阅卷也好，这几年都在悄然的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从中考，它特别特别强调在考试说明当中第一条就是真值啊，真的假的，那作为老师来讲看得太清楚了，你这事儿发生它那就我们成年人一判断不可能这样，这人怎么着了，他不能说这种话呀，不能够啊，是吧？哎，那像这个一目了然。但是呢，那些模板的那些东西，尤其是你把前几年的优秀的文章拿出来啊，就明显的事件也是假的，人物流露出的情感也是假的，那这个你的备考就是变得还不如不背呢，这是一种。另外呢，说一定要有多角度的观察，同一个事件他这么看，你能够从什么角度去看？而且我们准备这么多的名著，其实名著得分啊，这个考察这个分值并不是特别高。而我们在准备名著的时候，是不是在我们的作文当中，我们可以引入这个名著？干嘛一定要讲自己身边的故事呢？干嘛一定要局限在自己家里这三口人，或者往大了说啊，再加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然后自己班里头啊，一般什么事儿，孩子们点击率特别高，特别爱写的中考体育加试，然后考试成绩没考好会怎么样，爸爸妈妈不理解我会怎么样，就是这几个那老师看太多了，你凭什么就能占上风啊，是吧？所以说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之前说就孩子要没有时间看，家长去读一读，对于事情啊，咱们真的要丰富的多角度的去看，那么孩子的进入很重要。如果你背好了模板，就是他会写了，然后我们现在练他什么，练他选材。在很多中考备考当中都认为说选材不用练，就这几件事儿，有的孩子就写得可高兴了，这几件事儿从中学写到高一，我们高一的老师忙着就是打掉中考病，哎，把他中考的模板套路都给他冲掉了，因为太假了，然后呢太浮了，更多的是强调那种语言的那个华美了啊，情境的那种营造了，这个对于孩子的作文的真实能力的提升是不利的。那我们也看看啊，这两年的这个中考题哈，比如说之前的17年考到的是什么贵在真，那这题直接就说贵在真，你也可以说啊，同学的友情贵在真，那好像不用你说这事儿也在这儿，那你只好就编一个同学你受伤了他给你买饭啊，你没听课你考试没考好他陪着你，行不行？行，但是不好写，出色了，对吧？什么贵在真，突然来一个孩子就是我就读 比如说我读到这个孙悟空，我觉得孙悟空其实他这个也不能说这个人啊，这个猴啊，他有很多的毛病是吧，但是我觉得哎，孙悟空会在真心诚意的跟着这个唐僧，怎么骂他师傅不走，举几个西游记里的故事，把这东西写生动一点不就行吗？最后唐僧不念紧箍咒了，说悟空我觉得你这大徒弟贵在真也行啊，不行孙悟空我喜欢猪八戒，猪八戒也是挺真的，那对美女美食的这个要求啊，那是非常真实的是吧。我们这只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提醒，就是连中考题都告诉你一定要真，那么我们的选材我们怎么确定？可以从名著社会生活啊，这个初中生啊十四五岁了也应该关注社会发生的这些大事啊，你不用背你不用记，但是呢你要知道，因为你慢慢的你的眼睛你投的那个视线越远视野越宽阔，你的笔下的空间就会越丰富。那再到到16年干脆直接就考读书实践和收获，你读书的效果要不要上，一定要加进去啊，包括考对话，你比如说我们就说我干脆一时两秒我就准备读书的内容行不行啊，当然了你重要的事儿你想写你写漂亮了啊，把模板或者说不模板写漂亮了，请老师反复的帮你修改，你自己也确定有几类的事件，写人的写事儿的等等啊，这个你要做准备。另外一个我就借着名著阅读，那我就去准备名著阅读能够在作文当中有什么体现。刚才贵在真我们讲过了，那读书那个肯定名著阅读得加上啊，是吧。那我说到了对话，你和书里人物对话呗，你不愿意和书里人物，你和书里人物对话就体现了你对这个书中内容的理解和把握，对吧？你不愿意你去对话，你让书中的人物和书中人物对话，那也可以啊。啊，我们要求一定要读三国读水浒，那我就让关羽在华容道上啊和曹操面对面的对话，我们书里头看到我们心灵的对话行不行，是吧。哎，或者说那我甚至我这个可以打通了，我让关羽和孙悟空对个话，都讲意义嘛，是吧。哎，那么这个也体现了这个小小的孩子，我就抓住一个点。我们前面的阅读在讲到议论文的时候，咱们说凸显的就是核心价值观诚信义，就是有这些东西，是吧。那你在作文当中你要把这个价值观凸显一下呢，那你可能前面做那些阅读题都能帮助你这个作文去加分。那么再往前，像这里有属于我的世界，书里有属于你的世界呀，是吧。好奇，我对书中的哪个人物哪个情节好奇，我就可以穿越过去啊。那像这些我们就可以看，我不是说一说一定我要准备读书啊，我只是拿读书做一个例子。我准备的不是一个模板，我准备的是一个话题，在这个话题当中我从哪些不同的角度进去把这个话题去理解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一箭双雕的一个效果。所以备考啊一定要站在高处，高瞻才能远瞩，高屋建瓴那个水的力量才大，所以千万别太矮了，你背模板那是太矮的一个角度了。 所以说即便说你背这个模板，我理解的这个模板其实也应该是你整个行文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它不是套路，它是思路。就正常我们平常做事儿，肯定也是说完这个小事儿，那么拓展到大，由小说到大呀。我们上来不能说直接我就说你的道德品质有问题，然后我举一件哎，你吃完饭不刷碗，也不可能这么说呀，也是一点一点升华嘛。 是， 所以它是人的正常的思路。考的其实归根结底，中考也好高考也好，考的就是思维。 长城长，孩子考试作文经常写不完，这作文得想半天，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事先做审题的一个训练。那么我们会把一类题，比如说他某篇作文，咱们手里头拿一篇作文哈，像我说到的他的这个读书实践收获啊，咱们就先拿模板说吧。比如他有一个模板啊，或者他有一些范文，老师让他照着看，他觉得好，好完之后把人家思路记下来啊，记下来之后用自己习惯的那种生活和自己的笔触，一定这个文章要再写一遍，你背别人的是背不下来。所谓的背不下来指的是背完了意义不大，是吧。你再写一遍变成你的文章，然后就拿着这篇文章去对应更多的作文题，就是我拿十套作文题，我去看同一个话题，或者你说不保险，那我就两个或者三个我准备好的内容，我怎么去写到新的内容中去。啊，那你每一次你之前没有审题的训练，然后每一次都当成一个崭新的题去面对，那你肯定时间就要耽误了嘛，是吧。实际上中考 它是一个，包括高考其实也是这样，我总是觉得，我说孩子们小时候都玩过那个乐高玩具， 嗯， 就是你事先要准备，我需要黄色的、红色的，我需要这个正方体，我需要拐弯的，你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然后你心里头有一些模型架子， 嗯， 然后这一次我需要出塔，好，那我就知道塔需要什么，然后唰唰唰一拼，嗯，应该是这样的啊。那么我们如果背模板，就是好，我准备一个塔，我准备一个桥，我准备一个楼， 嗯， 然后无论让我出什么，我就拿这个上， 嗯， 那么它的危险系数也会比较大，而且你这个塔、楼、桥美不美，谁告诉你美的， 嗯， 这个我们心里都没底儿， 嗯， 是吧？哎，我去准备模块，然后呢，我平常就练不同的题去拼插， 嗯，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有用的， 嗯。其实相对来讲，今年因为小作文没有了， 是 啊，所以呢，我感觉大家应该是能够稍稍的轻松一点啊， 嗯， 你只是去应对一道大的题目就可以了。那么最后这个阶段，申音老师什么样的建议？咱们要是练的话，练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然后怎么样去做这个训练？ 说这个作文是吧？ 对， 嗯，作文要是练的话哈，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持一周一篇这样的一个频率啊。那么有时间写，没有时间仿写，再没有时间写那个写作的这个提纲啊，这个就是说我要接触嘛啊。而且呢，我在这一周当中，那么可能因为我相信同学们手里头有各种各样的中考的练习册哈，那集中的那个作文部分，把那个作文题拿过来，我照着作文我去说，如果说不好的话，我那个拿手机录个音，家长帮着他录个音， 嗯， 啊，那么然后自己去听行不行，梳理这个结构啊，或者说跟老师去讨论，如果你的老师能够使上劲儿的话哈，能够排上队的话，所以说嗯，我觉得它的频率一周一天就可深可浅， 嗯， 如果你作文实在是太弱的啊，我们讲背几篇，所谓的背一定不是死记硬背哈，我们说的是准备的背，背几篇不同的类型的，像我们说写人的、写事儿的、写精神品质的，然后写对事件的思考的、写读书、写实践的，是吧？然后我去想，哎，我还有一个就是我生活当中我习惯于写哪个人，习惯于写哪件事儿啊。我给同学们提的建议就是一定要有那么一两篇写社会问题的，就别光就是不是说社会发生什么问题，就是我的眼光投入社会，我去看看整个的啊，不管是爱心慈善呀，还是环保建设呀，可能从生活中的越小的事情入手，那越能让你这文章写的，我们讲就是有精气神儿。哎，一看这个孩子特别灵，不是那笨哈哈的，又是这么一件事儿。你想，老师他得判多少篇类似的作文啊？ 嗯， 哎，你呢拿新颖，稍微能够博得老师眼前一亮啊，耳目一新，那么这个也都是给你加分的项啊。 对，而且呢，我提供一个我的好的做法。老师给你把作文修改完了之后， 嗯， 我建议大家从头到尾抄一遍。 是是是，嗯， 啊，抄一遍，因为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其实你在抄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不断的学习和消化的过程啊。所以呢，这一点大家可以有多种的方法去尝试。好了，那么我们呢，对于这个今年中考语文复习备考的指导呢，申音老师已经是从头到尾，我们是结合着，这个模拟考试的内容，还有今年的一些个题型，都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指导和介绍了。那下边呢，最后我们再利用五分多钟的时间， 嗯， 申音老师，咱们再集中的回答一下听众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有些问题呢是一个很开放性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孩子数学还可以，语文不稳定怎么办？这个不稳定，你是不是应该就是像刚才咱们讲到的，说你精细化？ 对对对，具体上 啊，哪儿不稳定， 嗯， 是吧？当然了，这个不稳定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找老师，让老师帮着去分析一下？ 要分析试卷，而且他一定要有一个横看的，比如我做完了东城的一模，我西城、海淀放到一起，你的不稳定其实，比如作文。那他可能一下子这篇文章没感觉，或这篇文章写的是不是他准备好的，不是他擅长的，嗯，那作文差出去五六分，这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还是说他阅读啊，那如果说阅读不稳定，那就证明他阅读其实没上道，他是懵的，是吧， 嗯？ 那我就这一类的，每一次扣分多的是什么？就是横向的同类的有个梳理。 嗯， 另外呢， 纵向的看看中考题，因为中考题它的难度基本上难度系数是稳定的。您觉得孩子的分数不稳定，那还有可能这个出题的难易程度不稳定呢，是吧？但中考相对来讲，哎，这几年的中考题虽然今年变化比较大吧，但是基本的这种风格呀和考察点还是确定的。所以这个呢，帮着孩子做一些统计分析的工作，咱也是大数据时代了，给孩子弄点小数据也是必要的。 是月落清晰呢，他是说每次孩子的这个作文啊，还有包括阅读理解呢，总得要丢点分。我觉得这是一个想冲击高分的这个家长啊，因为刚才阅读理解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么对于作文这一块，因为您这个做过高考的这个阅卷老师， 是 语文试卷的阅卷老师，就是这个普通的这个作文，还有包括就是像您这个老师说给一个高分的这个作文，好像有的时候就差了那么一点儿。但是就这个一点是什么？ 实际上他就是我感觉啊，如果我从感性的那个角度去讲，就是他的作文能不能打动我。他的作文能不能打动我，如果这个家长已经说作文差一点了，就证明这个孩子的语言能力啊，就是说他的文笔包括他的思维能力是没有问题的。那他差在哪里，就是一个是选材，另外一个构思，就是能让老师，就有的老师啊他是不敢给高分，或者不敢给满分，这明显的是要冲满分吗？为什么不敢给一个满分的卷子？那他可能要经过大家的那个考量，那我给他这个37.8 39这些都是没问题的，所以有时候呢他就往后撤一点。所以你一定要让他不敢给，不给你满分。怎么叫不敢不给你满分？一看这个孩子太厉害了，所以要发挥出我们孩子平时的一个积累。比如有的小孩从小就喜欢历史，那我可能我介绍一个，我讲一个历史故事，现在考题也有啊，让你去讲那个木兰从军的故事啊等等，是吧？那么表达了我对历史的更新鲜的或者说更深刻的我的思考，就是在中考里头要加上学生自己的对事件的认知判断和思考，不要泛泛的去抒情。这个发生了这个事情，我就是我说我受伤了，同桌帮我打饭，帮我记笔记啊，这个同学之间的友情真是深刻呀。那你这个就无形当中你就自己把自己起评分就降低了嘛，是吧？哎，所以说，如果是已经就差几分的孩子，那么真的是在选材上多下功夫。 我还是想到刚才申音老师提到的一个字，就是真。越真其实越能够打动人啊。春暖花开问的这个问题呢，申音老师给解答一下。他说请问现在这语文考多少分才算是高分啊？就以现在的这样的出题的难度、 如果他要高分的话，那怎么着也应该是按照我们正常的话，首先你得保证90分或冲击95分以上，这是高分啊。 按照这么样的一个标准去评判啊。当然了，我们这儿还有这个面朝大海说，高中实验班对语文成绩有要求吗？孩子偏科比较厉害。这不是有没有要求的问题。 看他是哪个学校的哈。因为以前啊有一些学校在高一的分班考试的时候是不考语文的。但是呢这个是真实的，就是学校领导后来就发现特别吃亏。他一不考语文，一这个实验班最后他拉分的就在语文啊，语文要再补非常难。再一个呢，现在语文的阅读的能力它直接就影响到其他科的读题和思考的这个能力，是吧？所以很多的学校都加上了语文啊，加上了语文的这个考核和考察。所以这一点啊，甚至咱们退一万步说，就可能您孩子报考那学校真的不考了，哎，真的不考语文了，但是啊，就是说最俗的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哎，他将来也会有这个。 是 我记得刚才有一个家长就说这时候时间差不多了，是吧？哎，那么我还要不要阅读？读书少，一定读书。 没错，为了未来的高考。往远处说，为了自己的人生， 是的， 都得要去多读书。好了，我们呢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就邀请申毅老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再次感谢申毅老师。好，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教育面对面呢，我们将会为大家提供的是物理和化学的中考学科的备考指导。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把您的问题直接提给我们。好了，稍后带给各位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